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35课，重点语句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可以用信用卡吗？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和健太在回转寿司店品尝了新鲜的寿司。 下面我们来听第35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可以用信用卡吗？ お勘定をお願いします。 全部で5200円です。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はい、使えます。 我来讲解一下。健太对收银台的店员说 お勘定をお願いします。 麻烦您结账。 お勘定 是结账的意思，在 勘定 结账前面加上了 お， 是一种郑重说法。 お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 お願いします。 是拜托您、麻烦您的意思。 お勘定をお願いします。 是在餐饮店准备买单时向店员询问款额的固定说法。 那买东西的时候如何询问价钱呢？ 可以说 お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店员回答说 全部で5200円です。 一共是5200日元。 安娜和健太吃的还真不少。 嗯。 全部 是全部、一共。 で 是助词，在这里表示范围。 全部で 就是合在一起、一共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说法，请大家记住。 5200 是5200。五是五 ，sen 是千 ，ni 是二 ，yaku 是百 ，m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一百以上的数字还是第一次出现的。 是啊，我们先从百 ，yaku 来学习一下。一百是 yaku。在 yaku 前面加上数字就可以表示其他的百位数。200是 200。 不过有几个发音需要注意。300是 300。 600。 600。 800。 800。 千 sen 也是一样的吗？在 sen 的前面加上数字就可以表示千位数了吗？ 是的，一千是 sen。不过三千读作 三千， 八千是 八千， 万位数怎么说呢？ 万位数是 万， 一万是 一万。 那在一百 yaku 后面加上万 man yaku man 就是一百万，对吗？ 对。健太问店员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可以用信用卡吗？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意思是信用卡，这是一个由英语转化来的外来语。 使えます 意思是能用，是 使います 使用的可能性。 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店員回答说 はい、使えます。 可以、可以用。 はい 是表示肯定的应答用语。使えます在这里是可以用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5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可以用信用卡吗？ お勘定をお願いします。 全部で5200円です。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はい、使えま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动词的可能形 skymas 的说法，动词的可能形是怎么变换的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可能形有两种含义，一种表示能力上的可能，即有能力做某事。举例来说，假如你想说我会说日语，那就可以把动词 話します 说变成 話せます 会说。另一种表示许可，即在某种情况下允许做某事。例如可以使用信用卡，要把动词 使います 使用变成可能形 使えます 可以使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能变换成可能形，例如下雨的下 降ります 这个词，它与人的意志无关，这样的动词就不能变换成可能形。下面说说怎么把动词变换成可能形。首先，如果 ます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え 的话，那么要在 ます 前面加上 られ食べます 吃变成 食べられます 能吃。其次，如果ます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い 的话，则有两种变换模式。一种是把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 i 变成 a， 例如 話します 说这个词要把 must 前面的 si 变成 se， 所以就是 話せます 会说。 使います 使用变成 使えます 会用能用可以用。还有一种是在 must 前面加上 誰見ます 看变成 見られます 能看可以看。另外还有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的不规则动词 来ます 来要变成 来られます 能来 します。 做要变成 できます 能做。请大家把它们都记住。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我们来看看表示电子声音的拟声拟态词。 这是在收银台等读取条形码的声音吧？ 对，用日语说的话是这样的。 哔。 重复说的话就是哔哔。 好，请大家再来听下面的声音。 这是微波炉烹调结束时发出的声音吧？ 对，这个声音用日语说的话是 金。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B 和 金。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健太请我吃了寿司，饭后的寒暄语是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听说如果你受到了别人的款待，在表示感谢时也要说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好，听众朋友，第35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可以用信用卡吗？ 下节课，安娜和小英从静冈回到了东京。 欢迎您收听。